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嘢，是不用唱的。 Jason 话呢首 demo 收到嘅时候咧，只有分零钟嘅啫，但系呢分零钟已经有佢嘅 presentation 同埋氛围，所以吸引住佢，亦都同团队研究点样将佢发展成为一首完整嘅作品。 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省不变，被谈及。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柯森峰，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陈柏宇《那个明日》。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新闻报告系五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就会开我哋呢个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6点半钟啊！今日系2021年1月14日，农历系庚子鼠年嘅12月初二，现时时间5点08分啊！今朝早嘅室外气温同琴日朝头早同一时间嘅比较咧，就系高咗一度嘅。啊，好似唔系，寻日都12号系咪？想11、12度啦。现时温度12度，今日最高19度啊。千里之外， 无言如旋夜，风铃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 红尘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我送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而家呢个科技咁发达，就千里之外都可以好似近在咫尺，一个电话、一个 WhatsApp、一个即面对面嘅倾谈，有埋画面嘅时候咧，就好似喺你隔篱咁样啦，系嘛？早晨啊，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啦，现时时间5:13啊，依然咧系有三个嘅警告，同寻日都一模一样。是有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嘅。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寒冷嘅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嘅气温系降到12度或以下，而新界嘅气温显著系较市区低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系朝头早仍然是清凉，星期日会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哦，有雨了真的会冻啲吓。今日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天气干燥都会喉咳咳，所以都要煲一些滋润的汤水，喝一些滋润的饮品。 现时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67%。 今天的路险阻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只尖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一步一脚印，每一日我都系我哋吓，都系迈步向前。咁啊，信当然你觉得哎呀，行嚟行去都嗰啲路噶啦，系每一日嘅运作如常。但系你喺人生嘅里程上，都系一路每一日都系向前进，向前去找寻你自己嘅梦想，你嘅方向。刚刚嘅系林子祥嘅《迈步向前》。在一张怀旧的唱片里面，很多都是由雅以往的出色的作品的精选，其中一首《心有千千结》。 浅浅浅， 由雅心有千千结，应该是台湾的以前是应该七十年代的一些电影，那时候就行很多是琼瑶的作品。这首歌写词的就是琼瑶，看回那歌词都是很出自他的手笔，讲很多一些爱情啊复杂的故事。海难夫情难灭，与君既相逢何忍轻离别，问天何时老，问情何时绝，我心深深处终有千千结，意绵绵情切切，悠长几万里化作同心结。所以真的有千千结在心、啊、同名的都有另一首歌，我们香港这里的出品，石修和钟玲玲。 忘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结是不够， 我此心盼望接受，世间爱意难求， 爱几深恩义几厚，要自己感受，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扣，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有情意万缕。 香港的无线电视剧呢都是在76年的时候，一首作品石修李琳琳主演的，都是改自琼瑶的《心有千千结》。刚才我们听的就是石修和钟玲玲，就是唱出主题歌曲。早晨啊，你听紧嘅系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125普通话。而家系5:24啊！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路，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入梦，人在梦 又像鸟飞过阔天，望开冲出不再返。不再返， 张德兰《网中人》，当年呢《网中人》呢套剧啦，同埋嘅电视剧嘅男女主角咧，都系好受欢迎啊，好多人都好迷佢哋啊，咁就系周润发啦，发哥同阿郑裕玲嗰时都系巅峰嘅合作，最佳情侣。大概有两分零钟时间咧，我哋听埋呢首歌咧，会有五点半嘅新闻噶。而家温度12度，今日最高19度。无花果是食品，系都系一首歌名啊！ 无花果譬如真爱，爱便应去爱，留取这段情与义，只要真意在。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胡婷星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的就职礼将会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举行。华盛顿警方表示，将会安排超过20,000名国民警卫军在总统就职礼期间进驻华盛顿。民宿租住平台 Airbnb 表示，正在阻止和取消就职礼举行的一星期在华盛顿特区的所有预约，受影响的包括 Airbnb 和辖下 Hotel Tonight 的服务。 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决定是基于地方官员、州以及联邦官员的意见而作出。所有被取消预约的旅客会获全数退款，亦都会补偿给受影响业主。又表示留意到有武装分子和仇恨团体企图前往华盛顿破坏就职礼，已经禁止部分相关人士或者涉及上星期冲击国会事件的人士使用 Airbnb 平台。正在印尼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国际社会都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重返多边主义，中方对此亦都持欢迎态度。王毅表示，实行多边主义应切实秉持多边理念，维护多边原则，体现多边实效，抵制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王毅表示，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幌子搞封闭的集团政治，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借口将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反对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同盟。王毅强调，只有实行真正多边主义才能够维护好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强调推行伪多边主义只会制造新的分裂，引发新的冲突，国际社会对此应该加以警惕。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新增2人确诊，至今累计2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多4人确诊，港九小轮多1人确诊，广华医院一名女子确诊，入院筛查首次结果是不确定，复检之后确诊，同一病隔一名病人要检疫。新田地街20号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超过2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未有决定在乜嘢情况下要撤离所有居民，建议业主做好维修喉管工作，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天马苑顺威阁有两个单位合共4人确诊，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920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9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上星期全球新增大约500万宗确诊，预料今年的疫情可能比去年更严重，尤其是在北半球，因为当地有更多变种病毒传播。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考虑到病毒的传播方式，疫情在第二年可能会更加艰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60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4，日元103.8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16美元，卖出1848.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

假使说你不爱吃广东包，还有那各式各样上海包，让我来告诉你，有生煎馒头、大肉包呀、小笼馒头、菜肉包呀。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哪一样？广东包呀，上海包呀，广东包呀，上海包呀，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包，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包。朋友呀，到底爱吃广东包呀，上海包呀，广东包呀，上海包呀？我最爱吃是茶沙包。 呢首咧就系张仲文所唱嘅《叉烧包》，就喺佢讲翻到好多年嘅历史嘅时候，1958年嘅一套电影叫做《三姊妹》。喺呢套戏里边咧，张仲文就系一路跳舞一路唱《叉烧包》，即系好似周星驰嗰套，好似系赌圣啊，里边咧就系有呢一个歌舞嘅场面。咁《叉烧包》咧，我哋香港嘅徐小凤咧都有唱过嘅。《叉烧包》其实亦都系改自一首西曲嘅，中词西曲咧嗰阵时嘅年代咧都好兴。 A girl went back to Napoli because she missed the scenery, the native dances and the charming songs. But wait a minute, something's wrong.Siciliano, all you Calabrese do the mambo like a crazy with a hey mambo. Don't want a tarantella, hey mambo. No more the mozzarella,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try an enchilada with the fish baccalà. And then hey gumba, I love how you dance a rumba. But take some of the advice, paisano, learn how to mambo. If you're gonna be a square, you ain't gonna go nowhere.As a ditch, you get a happy in the feet. So when you mumbo Italiano, shake a baby, shake a cause I love her when you take a me.You don't know what's cooking till you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oh, oh, oh, you mixed up capisce,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umbo.Nice. Mumble Italiano， 刚听完一首歌啦，时间咧5:10啦。你听紧嘅系星期四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气温会回升，不过朝头早仍然系清凉。到到星期日咧，留意啦，再度会转冷啊！下周中后期会有雨。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7%。留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噶。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嘅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清晨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叫外卖，点样先食得健康 咧？摸眼阔肚窄啦，如果你四个人咧，就可以叫三个人嘅份量啦。咁另外可以叫多啲蔬菜啦。饮品方面咧，尽量都系自备会比较好啲嘅。咁但如果叫翻嚟嘅话咧，最好记得少甜或者走甜就可以噶啦。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逃离钢筋森林，远离烦嚣。林忆莲的歌曲之后大概有四分钟到清晨六点了，提醒你了。 爱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我共你此世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擦着爱火花。 学友在92年的时候一首出色的作品啊。 浓情如迷，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 在学友唱演唱会的时候，这首歌呢再歌再舞，真是令歌迷如痴如醉啊，好怀念早两年的时候他的巡回演唱，我都有看了几次，香港又看，澳门又看啊，几时才有可以安安静静可以无忧无虑睇演唱会呢？ 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有屈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呼吸给你轻价，当天给你火花， Baby baby kiss me 爱我吧、哦、 学友的爱火花。现时气温12度，今日最高19度，一间6点钟新闻之后再见啦。 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天马苑顺威阁有两个单位，一共4人确诊，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而新界气温显著较市区低。本港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级，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稍后八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060点，跌八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809点，升八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1，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1美元，卖出18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得你都得。 今个星期嘅四课书，灿明你讲咩呢？ 如果从负面嘅角度咧，叫做抗疫四课书，不过我就改咗个名啦，叫做宝石四课书，就话俾大家知，我哋如果要面对不可能面对嘅逆境或者唔肯定嘅情况嘅时候，可以揾翻啲宝石噶。 想知道详细情况，收听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啦啦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或者啱啱起身的朋友听清晨爽利。今天是2021年1月14号，农历是12月初二，星期四的时间6点2个字了，仍然都是冻的噃吓。今天会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都会系大致天晴，气温会回升。不过朝头早咧仍然系清凉，星期日咧就再度转冷啦。下周中后期会有雨。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现时气温12度，三个嘅警告仍然生效，包括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呢个霜冻警告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我们又拍了条片在 Facebook 那里就播，就预告了今集所讲的东西，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吃得健康的策略。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就说其实上年十月中的时候香港防癌会就做了一些调查，就说其实確認期間咧，因為好多人咧少咗運動啊，多咗喺屋企叫外賣啊，甚至乎可能有啲短時間抗疫疲勞嚇，報復式去食嘢啊，甚至乎可能過咗節啦，即係可能過咗個聖誕節啦，過咗新年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有機會咧係會重咗。咁當然都離不開講係健康飲食啊，同埋運動嗰度唔足夠咧，咁就會引致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啊。 係咁樣，所以大家如果肥咗嘅話咧，再肥啲嘅到不可收拾嘅時候咧，就驚住有啲咩後遺症，咁所以咧就要預防啦。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就講緊話，即係如果就算你冇病冇痛啦，即係普通一個人，你都唔想肥得太緊要噶嘛。尤其是可能貪靚啊，或者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可以論盡咗啊，跑步嗰陣時候可能出去街嘅時候跑得慢咗，甚至乎你著條褲啊、 著 條裙啊都緊咗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細微嘅即係現象，話咗俾你聽，弊家伙啦。可能過去呢三個月半年，其實都係飲食習慣好唔同啊。咁所以我諗新常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要特別留意自己一啲基本健康嘅一啲飲食嘅方向 咯。啊，你就話係舊年年中到嘅時候，就喺度同各位朋友分享過啦，我哋點樣可以叫外賣都叫得健康啲嚇， 係啊， 咁啊估唔到咧，去到今時今日啦，半年之後都仲要講呢個話題喎。 係啊，會好得意啊！即係我哋上年都諗住啊，都係一段時間啫，即係叫嗰啲外賣啊，或者啲人話啲外賣送餐多咗好多啊。咁其實咦，原來半年後 係， 甚至乎可能嚟緊呢段時間， 大家都係過緊呢啲日子。 係啊，所以都不妨即係再提一提咁，平時叫外賣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啊？甚至乎可能啲咩策略啊，可以幫到大家。就算你叫外賣嘅時候咧，都叫得健康啲，咁你成家人食嘅嘢都会健康啲咧，咁你就冇肥得咁紧要啦。 系啊，咁啊嗱，温故知新啦吓，咁啊外卖都系嗰啲噶啦啊，但系人哋可以食得健康，我哋都要学习下呢种新常态，叫外卖叫得健康嘅生活啦吓。 系啊，咁我谂留意多少少就系，其实而家多咗啲外卖铺头啦。咁其实我觉得第一样嘢咧，就系譬如上网人士上网订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会有啲推广嘅。 系， 咁咧同埋咧有啲一啲优惠价钱咧，你可以 order 好多嘢。咁啊，前一排你會聖誕節嗰陣會留意到，譬如可能有啲道會嘅打邊爐啊，或者道會嘅燒嘅肉啊，咁甚至乎可能送埋啲飲品俾你啊。咁我諗第一樣嘢要留意，即係嚟緊會講一個即係食物應該點樣揀之餘咧，我覺得係唔好貪心啊。 嗱，呢個就係有人通常都有個貪念，咦？抵，我俾多少少錢又多咗呢啲喎。係 啊，係因為上次都有講過咧，就話如果屋企儲存得太多食物，甚至乎你見到佢擺喺度。就算你嗰一刻唔食咧，你擺喺屋企嘅時候咧，都有機會食多咗。咁你 order 嘢嘅時候係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會 order 嘢嘅時候都會有個抵嘅心態或者買多啲嘅心態。但其實咧咁樣可能有機會咧對自己嘅健康都唔係太好啦。咁所以可能你叫嘢食嘅時候咧就唔好 太貪心，咁甚至乎可能你食唔曬嘅時候咧，可能因為好多嘢啊，嗰啲上網嗰啲送餐咧運費咧，如果你越叫得多咧，係越唔使送貨費噶嘛。 係啊， 咁你越唔夠嗰個數量咧，你可能有機會送貨費就會貴啲啦。咁可能有機會，就算你真係想去到一個唔使有送貨費嘅叫嘅份量都好咧，你都唔好過量咁叫咯。 我覺得你有時譬如叫飲品啦，我都會諗啊，咦大中細價錢真係唔係好遠啫，叫大杯啲抵，我都會咁樣樣。 會啊，同埋我諗而家咧好多嗰啲送餐啊，甚至乎又想做生意啊，咁甚至乎可能覺得佢抵啲咧，可能加幾蚊啊，或者可能加十蚊就可以。叫完個飯盒之後就可能送埋杯嘢飲俾你，咁你又覺得抵啲喎。咁當然如果你叫咗一杯譬如熱量比較高嘅飲品，即係譬如好興嘅啲台式奶茶啊，或者台式飲品啊，甚至可能加罐汽水俾你啊，或者可能加盒盒裝檸檬茶俾你咧，咁呢啲都係咧無形之中你貪去抵，所以飲多咗或者即係可能攝取多咗糖分啦，咁其實對個體重啊、對個血糖啊，甚至乎對其他嘅身體嘅功能啊，都唔係好好。 但係其實有時飲品又需要。不過睇下啦，我哋逐樣去同大家分析一下點樣可以叫得令到自己食得健康、飲得健康嚇。 係啦，咁可能我諗你叫外賣嘅時候都離不開我哋平時叫嘅嘢嘅，即係可能第一樣嘢要揀嘅咧，就係揀啲比較健康嘅啲選擇啦。即係我哋成日提啲人，可能譬如揀啲粥粉面啊，甚至乎湯米線嘅鋪頭啊，甚至乎啲茶餐廳裏面咧，其實都有啲嘢揀下嘅。咁我哋就逐樣逐樣講下啦。 好啊。 咁譬如我哋揀湯粉面嘅時候咧，都簡單嘅，即係覺得譬如揀下雲吞面啊、水餃面啊，或者可能你想食新鮮嘅肉類，譬如鮮嘅牛肉啊，甚至乎牛筋面啊呢啲咧，或者都係一啲比較健康嘅湯粉面啦。咁如果你覺得咦唔係喎，浸到翻嚟淋曬喎，咁我諗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又叫嗰間鋪頭可能幫你分湯 分上 啊。咁呢啲都係可以選擇㗎啦。咁除咗面之外，可以揀米粉啦，譬如揀烏冬啦、米線啦，呢啲咧都係一啲比較健康嘅一啲面食啦。咁另外可能有機會可以揀嘅就係粥咯。咁可能譬如叫啲譬如鮮魚片粥啊、鮮牛肉粥啊，甚至乎生菜鯪魚球粥啊，咁呢啲都係一餐裏面即係熱量又唔係好高，但仍然都係有啲蛋白質啊。咁當然你如果可以嘅話，咁如果你喺嗌粥粉面嘅時候，可能加多碟菜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喺疫情期間叫外賣嘅時候嘅一啲選擇咯，咁當然我仲覺得如果喺出面叫菜咧係比較貴噶嘛，咁如果你日常之中如果你嗰一日可以買啲綠色蔬菜，甚至乎你上網買餸嘅時候可能買定啲蔬菜，咁你叫外賣嘅時候你唔使加錢叫個菜啊， 就自己喺屋企整咯， 自己屋企即係可能霎碟菜啊，咁變咗對嗰個飲食都會相對比較均衡啲，咁同一時間咧就唔使嘥錢買出面嘅一啲霎菜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係而家好興食米線啦，咁湯米線都幾好，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嘅米線嘅鋪頭咧，都好多嘢揀嘅。咁當然佢哋嘅湯底有分辣啊、唔辣啊，甚至乎可能有啲有清湯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唔同嘅材料喺度啦。咁諗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叫米線嘅時候，如果食得清啲咧，第一樣嘢就要揀個湯底唔好咁肥膩啦。即係我覺得真係見過有啲人嗰啲麻辣湯底咧，而家好興咩水煮魚啊、咩四川麻辣湯嗰啲咧，其實嗰個湯上面係全部都係油嚟嘅。咁當然你話好味㗎嘛，梗係嗰啲。好味啲啦，咁但如果你話唔係，我唔食嗰啲咁油膩嘅嘢，我想食翻清啲咧，咁第一樣嘢，如果你叫米線嘅時候咧，盡量揀翻啲清湯底啊，或者魚湯底啊，或者番茄湯底啊，咁呢啲會簡單啲。咁另外可能就要揀啲新鮮嘅肉類啦，即係少啲揀，譬如可能係咩炸春卷啊，或者可能少啲叫嗰啲咩垃圾嘅肉啊，即係譬如午餐肉啊、腸仔啊，甚至肥肉嗰啲就會叫少啲。 嗰啲都真係有加工啊嘛，好多。 係啦，咁盡量叫少啲加工嘅肉，即係譬如可能雞肉啦，你可以叫。雞肉啦，叫牛肉啦，豬肉啦，即係瘦肉啦，甚至乎多啲蔬菜，譬如腐皮啊、金菇啊、鮮冬菇啊，甚至乎如果你食丸類，可能魚蛋啊、牛丸啊呢啲就會比較健康啲。咁所以其實我諗米線都係一個比較容易去配搭嘅一個外賣嚟嘅，咁同埋你有啲自由選擇啊嘛，咁同埋甚至乎有啲人想食少啲米線，即係嗰啲份量太多，咁有啲人就可以叫小米線啊，或者減咗啲米線，咁變咗嗰個鋪頭幫你減咗之後，你個份量咪會少咗，咁你就唔使即係自己哎呀咁大碗食唔曬，但又驚嘥，咁一次過就食曬咧，可能分分鐘都 係會多咗嘅。 好啦，另外咧就燒味咧都係好熱門㗎嚇，哇！中意食個叉燒飯啊，或者燒肉飯啊咁樣嚇。 咁我諗無論你出街買或者可能叫外賣都好咧，咁燒味都係一個比較普遍嘅、容易買到嘅飯盒啦。咁我哋通常都當然燒味就會鹹少少嘅，咁我哋都唔會成日鼓勵人哋食嘅。不過其實就係可能譬如你叫一個瘦叉燒飯，記得要走汁啦。咁另外可能白切雞飯啊、豉油雞飯啊，要記得搣皮啦，即食嘅時候搣皮啦，甚至可能汁令上啦，因為你食姜肉啊、姜葱嘅時候咧，都會淋上去噶嘛。 啊！但係我哋地道香港人咧，就係話哇，就係個汁先靚， 係啊， 啲叉燒仲要少少窿窿地先好食咁樣。 咁如果當然你活動量大，或者可能你本身都冇乜長期病患嘅，咁可能有機會你可以食多少少飯啊，或者可能食多少少肉啦、但如果你話唔係喎，真係減緊肥，甚至乎呢排真係肥咗好多喎，咁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咧，就叫啲師傅嚇、叫小飯，即係俾佢筆俾你嘅時候，哦唔該小飯走汁，咁其實呢啲都係人哋可以幫你做到嘅一啲嘢啦。 其實而家都經常聽到噶啦，啲人買外賣咧都好。輕聽到就話走汁咁樣， 係啊，會啊，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即係我諗餐廳都慣咗呢樣嘢。咁另外就係茶餐廳啦，咁茶餐廳通常都係碟頭飯多啲啦。咁而家我發覺原來餐廳出面有啲咩抗疫碟頭飯啦、咁可能六點後啊嗰啲咧，即係可能減價，可能$38已經一碟啊。 抗疫嘅意思係平俾你咁解， 平啲係啊，即係唔係多菜少肉。咁可能有啲都會㗎，因為慳錢啊嘛。係，咁嚟緊好多都經濟唔係好好啦。咁我見到都有啲類似嘅碟頭飯可以揀下，咁又可以揀下涼瓜牛肉飯啦，記得叫佢少汁啦。咁而家啲餐廳好好嘅，個飯盒係個送還送飯還飯嘅。咁有啲就可能冇辦法嘅情況之下要淋咗上去啊咁樣。咁如果啲餐廳可以將你將送同啲飯分開咧，咁可能嗰個就最好嘅選擇，因為你自己可以少啲汁啦。咁另外可能譬如番茄肉片飯啦、冬瓜粒湯飯啦，甚至乎你叫譬如一個洋葱雞排意粉，咁啊叫佢少汁啊，甚至乎海南雞飯叫佢配一個白飯啊，你食嘅時候要搣皮啊，咁呢都係茶餐廳經常揾到嘅一啲碟頭飯，咁亦都係方便自己去叫翻嚟食嘅咁樣啦。咁另外日本嘢啦，都係啲人比較驚生嘅食物啦。咁日本菜如果你哋唔食生嘅， 都有好多熟食嘅。 系啦，咁我哋都系叫啲人食多啲鱼，譬如啲烧鱼定食啊，或者可能照烧鸡饭啦，另外冷面啦、烫乌冬啦，甚至乎可能有啲系生姜豚肉饭。 啊，呢、這个几好食噶呢个 吓。系啊，咁呢个都系啲瘦嘅猪肉，咁亦都饭还饭、送还送咁样啦。咁另外仲有越南嘢啦。越南菜啦，即係可能譬如叫下啲檬粉啊、湯檬啊，咁可能有機會係食生牛肉啊，或者雞絲湯檬粉啊。另外越南菜同埋泰國菜都會有機會有沙律啦，咁另外可能啲沙律卷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可以叫到翻嚟，都係比較健康嘅一啲餸菜啦。 啊，有時咧又會轉下口味，哎呀唔好想食飯面，食份三文治都好喎、啊，咁啊點叫法咧嚇？ 係啊，咁呢個就可能在於通常係晏晝 lunch 嘅時候，啲人做嘢或者趕時間啊。或者可能唔想出街食嘅時候咧，咁可以去啲 coffee shop 度叫下啲三文治啦。咁而家好多嗰啲 coffee shop 都有啲健康嘅三文治，即係你揀譬如可能麥包啦，裏面嗰個材料係譬如雞肉啦、火雞片啦，或者燒牛肉啊，甚至乎煙三文魚三文治啊，甚至乎我見到好多而家大型嘅超級市場裏面咧都有即係嗰啲 salad bowl， 咁可能咧佢俾一個價錢咧，你可以揀好多蔬菜。咁我嗰日就係去大型超級市場裏面咧，就佢前面有好多個蔬菜，咁你揀曬唔同種類，咁之後可能揀一個肉，之後揀一個健康嘅一個沙律醬，咁佢就會幫你撈埋佢，咁之後就做一個 lunch 咯。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均衡嘅一樣嘢嘅。咁所以你見到你哋可能翻工啊，公司附近有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如果有呢啲咁樣嘅沙律菜啊，甚至乎可能三文治啊，咁其實呢啲都係較為健康嘅一啲選擇。 啊，你提起如果西式嘅，而家都好興嚇西式嘅素食噶嘛。 係啊， 你 Green Monday 嗰啲咧，咁、又點樣嗌法咧？ 係啊，市面上都有多即係而家 Green 嘅鋪頭啦，或者素食嘅鋪。頭啦，咁喺裏邊都有啲比較均衡嘅沙律嘅，咁即係譬如可能羽衣甘藍拼無花果嘅沙律啊，甚至乎有啲沙律裏邊係有藜麥啦，而家好興嘅希臘沙律啦，即係裏邊有啲番茄啊，有啲可能係啲 cheese 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健康均衡嘅一啲沙律啦，亦都唔會太冇味道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啲人成日都覺得，哎呀食沙律好悶啫咁。咁其實咧，你如果睇翻一啲素食嘅餐廳嘅啲餐牌咧，其實佢哋個沙律啊，甚至乎啲湯啊，甚至乎用一啲素肉。去整嘅啲意粉啊，素肉去整嘅一啲三文治啊，咁其实都系一啲健康嘅选择嚟嘅，咁可以考虑下，可能一个礼拜食一两次素食 食都可以嘅。咁另外可能叫送食飯啦，即係譬如我哋夜晚唔煮飯，我哋喺酒樓或者喺茶餐廳度叫啲送菜咧，比較健康嗰啲咧，包括可能白切雞啦，頭先話瘦嘅叉燒啦，即係例牌嘅叉燒啦。 嗯、 另外如果你唔介意，可能叫個清蒸嘅魚啊，蒸水蛋啊，甚至乎可能白花釀豆腐啊， 好、啊、清啊呢啲啊。 咁另外譬如西蘭花炒帶子，甚至乎雜菜煲或者杞子上湯浸菜苗，咁類似呢啲咁樣嘅放湯嘅蔬菜咧、嗯，都可以考慮一下你哋叫外賣嘅時候咧去叫嘅。 啊，其實咧。幾多選擇啊？慢慢數都有排數啊！ 其實咧就睇唔曬啲產牌嘅，但係最緊要個 principle， 即係個最主要嘅作用就係你要叫適量嘅肉類啦，唔好叫太多啦。咁另外你叫餸嘅時候一定要有碟菜啦。咁、 嗯、 即係譬如你兩個人食嘅話，可能要 share 一碟菜啦。如果你哋有四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咧，起碼都要叫兩碟菜。咁如果唔係咧，四個人分一碟菜咧，其實可能每人食兩三條咧，其實對嗰個健康都唔 係 好好。 所以一係就自己霎啦， 係啦咁樣咯。咁另外咧，如果有樣好緊。要好紧要嘅，一样嘢悭钱之余，都可以食少啲嘅，就系你计翻条数咧，叫少啲嘢，即系譬如我哋成日叫啲人，譬如你四个人一家嘅，咁可能叫三份嘅嘢食咧。就已經好夠 啱啊！啱啊！嚇，眼闊肚窄啊嘛！ 係因為出面啲人通常都係會叫得多過少嘅，咁所以譬如有陣時食唔曬就掉啦，咁咪嘥啦。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又好注重體重啦，亦都好注重健康啦。咁如果可以計個條數，你四個人嘅話食唔曬嘅話咧，叫三個人嘅嘢咧，咁你就唔使眼闊肚窄，咁亦都唔使嘥嘢，咁你考慮一下呢個選擇。 係啦，咁啊最後都要講埋飲品嘅，點樣叫法先健康啲咧？ 係啊，最好就乜都唔好叫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一來即係有啲嘥錢， 但係有啲人習慣中意嘅。 系啊，咁我谂最紧要叫啲冇糖嘅饮品啦，即系譬如你叫冻柠茶、冻柠水嗰阵时候都要少甜或者酒甜啦。咁、另外少啲叫一啲台式嘅饮品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嘅台式嘅饮品咧都系比较甜嘅。咁我哋就最好咧就 系 喺屋企自备饮品嘅，我自己觉得。咁、无论你叫茶餐厅饮品都好，你记得少甜或者酒甜。咁如果可以喺屋企啊或者工作期间自备清水啊、清茶啊，或者甚至乎咖啡加脱脂奶，甚至乎梳打水啊，咁呢啲都系令到自己唔会摄取得太多糖分嘅一啲动作咯。 嗱，咁头先咧，以上所讲嘅咧，就系咧喺疫情之下咧，因为大家个新常态嗰个生活啊，叫外卖嘅时候点样叫法咧，咁啊讲咗啦吓。咁大家可以上网咧就重温翻嗰啲要点咯。咁啊，下个星期咧就亦都会继续呢个话题。喺疫情之下，我哋系点样去选择去？在網上買嘢嘅時候點樣買法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香港房委會呢個調查就話，其實啲人多咗上網買嘢啦。咁亦都有問嗰啲受訪者咧，就話上網買多咗凍肉啊。咁肉類就同癌症好有關係噶嘛。咁其實咧，原來上網咧，我都上過去 check 下，其實上網都好多健康嘢可以買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講下，當你上網買餸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 好，咁啊，下個星期四聽林思維講啦，唔該曬，拜拜。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自己许皆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凄凉巧，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失莫追究， 搞，无谓再去为情悔教，你盏心粒得过捞，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李冠杰的杯酒当歌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多谢你的收听，要到星期一早上先再跟你一起共度早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仍然生效，现在12度，咁星期一早上五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议案，令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度弹劾的总统。议案会转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众议院议长、多数党领袖波洛西在大会上发言，他批评特朗普煽动叛乱，对美国明显构成即时危险，必须要被弹劾。十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支持弹劾，亦有共和党人反对议案，质疑民主党在特朗普只是剩低一星期的任期提出弹劾，又指特朗普已经同意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后任总统拜登，认为现时是时候团结国家。在辩论期间，大批国民警卫军在国会大楼内外戒备。不过由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明不会引用紧急权力在今个星期审议弹劾议案，参议院要去到今个月19号才复会，意味特朗普在任期完成之前被国会罢免的机会非常渺茫。世卫的十人国际专家组预计今日由新加坡飞抵武汉，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溯源工作。专家组抵埗之后要在酒店隔离14日，期间与中方专家以视像形式交流。在检疫期结束之后，专家组计划去到科研机构、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连同检疫期预计逗留大约一个月。随团的一名越南籍专家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有定期与中方专家举行视像会议，预期在中国调查期间有需要索取资料时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期望此行找出病毒来源的细节或者新资讯。他不预期此行会得到所有答案，但无论如何都是重要一步。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新增2人确诊，至今累计2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多4人确诊，港九小轮多1人确诊。广华医院一名女子确诊，入院筛查首次结果是不确定，复检之后确诊，同一病隔一名病人要检疫。新田地街20号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超过2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未有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要撤离所有居民，建议业主做好维修喉管工作，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天马苑骏威阁有两个单位一共4人确诊，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曾经到访卫生署辖下的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健康院今日关闭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诊所职员会联络已预约人士另作服务安排。卫生署表示，该名确诊者在星期一到访健康院，寻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4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预计最快在农历新年之后展开新型肺炎接种计划，筹备工作会在今个月完成。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接受本台专访，说政府已经想了不同地点和怎样方便市民接种，以及接种有什么好处。留意稍后的专访。 天气持续